找一颗心，希望你把这一切烦恼留下你自己，或是带走我的心。 听到的是四年前2014年萧敬腾专辑的 Song 当中他自己词曲创作的这首主打歌吻我吧。 Funky 和 Fusion 融合的律动感搭配真假音转换的唱腔，让人不禁想到了 Bee Gees 的风采。榜单连连看，我们回到榜上，听到的是莫文蔚在今年的开年新歌首周进榜第15位，这是姚谦作词李思松作曲的《如初之光》。 点燃过就会有过光的闪烁，温暖过每个昨天心中的我，微微传递眼眸，推开思念孤单，延续的盼望都是不曾离去温柔。若不是经过上半场的感动，怎学会留住这一秒星星之火，眼泪变成感受，化成了柔软的执着，点亮着过往曾拥有过的梦，挥洒着你一道银河。愿我还是所期待的那样，每次微笑都是一次力量，让自己拥抱着自己冉冉发亮。明天我还是我最爱模样，攀登在靠近夕阳台阶上，昨天点燃了今天的如同最初

手机轻拍 Jamie Yeah, she's the body 音乐自然到了心肺机来个大大唱起你的舞曲一个音量全副武装开始这个 party 很开心的难过的冲动走开 Yeah, yeah 很不去的未来的房子现在的现在 八与星座伴